少吃粽子，这玩意儿粘的吃多了会在摔心里。您像我就没敢吃，我怕回头我刚吃完粽子一看报纸，妈， 不可能 啊！ 您 让我今天还有什么节目？ 后边我给您请出一对 啊， 著名的相声演员， 啊、 王辅廷、康松广。 今天是相声专场， 对， 参加演出的啊，全是相声演员。 那倒是， 诗人孟凡贵。 哦，孟凡贵， 哎， 他喜欢什么呀？ 大家都知道，外号叫馋人老孟。 啊，没错， 见着彭扎呀，中国八大菜系，他说起了头头是道。 对对对， 北太平庄那儿有他的饭馆。 哦，他开一饭馆。 开一饭馆 啊， 平时也是朋友给看着。 是啊， 他只要挤出时间，到那儿就张罗张罗。 哦， 有时候亲自上座。 哇， 点几个菜，食客吃满意了，他看着高兴。 好啊， 尤其是我们说相声的去， 怎么着呢？ 更热情了。 是啊， 上菜 哦， 什么好上什么，什么贵上什么。 嗯， 仨人吃饭，他给上一大桌， 真热情。 可结账的时候找不着他了。 真的啊，这是杀手啊！ 谁说杀手了？ 哎，你这不是刚说 我？我可没说啊！ 不，樊贵在那儿呢，这事儿咱们得说清楚了。 嗯， 你想，你刚说完。你想想，来了咱们说相声的 啊， 什么好上什么。 对啊， 三个人就给上一大桌。 没错， 吃完饭了该结账，可是生人来结账，他可就溜了。 溜回来 这个不是啊？ 我没说他溜了， 那是 他忙去了。 他干嘛去了？ 他电视台录像去了，临走都安排好了，就收一成本价。 哟，那挣不着钱了。 绝对便宜呀！你想现在 啊。 上他那吃饭的大部分都是熟人。 是啊， 挣不着钱。 那 人家不为挣钱， 那是 就是喜欢这个。 哦，就是喜欢。 这是哎，孟凡贵。 还有谁呢？ 还有就是哎、 嗯、 就是我们这位王辅廷王老师。 哦，还有我。 别看年纪花甲了啊，不甘寂寞。 是啊， 看别人开满他也开。 可不是。 当然了，资金没人雄厚， 这是实话 啊。亲戚朋友凑了点钱 啊， 在胡同口租了间门脸。 哦， 这买卖不大。 卖什么呢？ 成人保健。 嗯， 什么计生用品呐、啊？ 嗯， 仿真器具呀、啊。 哇， 每天24小时营业。 嗯， 开业不到一年，赔进6万去。 我吃饱了撑的， 不为赚钱、啊，他喜欢这个呀。 谁喜欢这个？谁喜欢这个？那就别鼓掌了。不，您别鼓掌了。 怎么着？ 谁喜欢这个？ 还不承认？我从那儿路过看见了，你在里边搞卫生呢，你是你不是？是你不是？说实话，啊，是不是？ 是，你别在这儿，是我，在这儿。 这你有什么丢人呢？你不承认？ 不，那个我是临时帮人看柜台。 哦，不是你的买卖， 不是我的买卖， 谁的呀？ 陈永泉的。 哦， 嗨，没这么回事啊！大家您别听他的。 不是开玩笑 啊！ 我这不是开玩笑。 那您这是 随便举这么几个例子，想说明的这个问题， 说明什么问题？ 就是人喜欢什么，他就钻研什么。 是啊， 哎，各行有各行的门道 啊，这倒是。 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 哪点呢？ 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首先你得学会说话。 哎，这不多新鲜呢 啊！ 这说话谁不会啊？ 说的简单，说话谁不会？你会吗？ 这还用问吗？ 怎么不问啊？ 这不是明摆着呢吗？ 摆着什么呢？摆什么呢？ 对，长着嘴呢， 长着嘴呢。 哎， 我还真没注意那个。 嗨， 你嘴在哪儿呢？我 讲啊，哎，干嘛找什么呀？ 找你嘴呢。 嗨，这嘴在这儿长着呢。啊， 这是嘴， 这多新鲜呢， 挪地方了， 像话，原装就在这儿。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啊， 你长着嘴能说明什么问题？ 长着嘴就会说话。 哎，那可不一定 啊， 别看都长着嘴呢啊，有的人会说话，有的人不会说话。 是啊， 因为人的语言表达能力不一样 啊， 有的人同样一件事啊， 嗯， 三言两语就说清楚了。 哦， 有的人不行 啊， 他说的越多你听着越糊涂。 哪有这种人呢？ 哪有 啊？ 你们家就有一位。 我们家有一位。 对， 谁呀？ 你大哥。你大哥就不会说话。 您别胡说八道。 怎么胡说八道？ 我大哥特别健谈。 是，平常健谈 啊， 看不出毛病来 啊。 他这人就怕情绪激动。 哦， 情绪一激动，喜怒哀乐都直接影响他的表达能力。 是啊， 高兴的都不行。

您这可都挨不上啊。 怎么挨不上啊？ 啊， 怎么挨不上啊？啊，我们结婚二十多年了。 是，还是这一句。 二十多年怎么过来的？ 嗯， 弹指一挥间的。 啊，对。 啊，你问问他。 嗯， 二十多年了，他给我鞠过躬吗？ 嗯。 二十多年了，你问问我吃过他一口奶吗？ 嚯！ 哎， 人家讲理啊，对不对 啊？啊，对呀， 兄弟 啊， 跟你说句掏心窝子话。 嗯嗯， 当初搞对象的时候 啊， 我看他就不像萨达姆。 嚯，那是不像。 不怕你笑我 啊， 自打跟他结婚啊， 嗯， 我是处处迁就他，处处让他。 哦， 他说什么是什么，根本不听我的意见。 是啊， 当初他买火车头我就不同意。 我不是，哎，您等会儿呢，您买什么 火车头啊？ 什么火车头啊？ 火车头吗？你没见过？ 不是，您买火车头干嘛呀？ 说的就是呢。 嗨， 说的就是呢。 哎呀， 所以我不同意啊。 哦， 啊，我不同意有什么辙呀？ 啊， 他妈愿意啊。 哟， 这不明摆了吗？ 啊， 欺负人呐，欺负我单身呐，啊，干什么？谁都有两头父母。 对呀， 他有妈，我有妈。 没错啊， 市场经济吗？ 哎，对啊。 生命诚可贵， 嗯， 爱情价很高。 哦， 对不对？ 对， 举头望明月，还低头思故乡的。 嗯，是是是， 人都是一天一天长起来的 啊。 你说谁没有妻儿老小啊？ 没错啊。 啊 啊， 所以说呢， 啊， 天气预报也有不准的时候。 嚯，对对对， 啊，嗯，对不对啊？ 啊， 我们结婚二十多年了， 这我们都知道了。 你知道？ 哎， 你知道？ 哎， 你知道？你给评评理 啊！ 啊，你给说句公道话。 哦，怎么着？ 美英轰炸约拉克， 嗯， 我跟着去了没有？ 不是，我跟你说呀， 甭说别的， 不是，我得去。 你说别都是废话。 我跟你， 你就说我去没去？ 你没去呀？ 这不结了吗？ 哎呦，啊， 这不结了吗？ 啊，对对对， 啊， 嗯， 冲着一样我也当不了人妖啊。 嗯， 对不对？我们结婚二十多年了， 好吧，还是这一句。我说你就会这一句呀？ 一句怎么了？ 不是，你得想好了再说呀。 想好了再说 啊？ 你会说？ 嗯， 你会说？你说呀？ 不， 啊，我告诉你， 嗯， 一个巴掌拍不响，甘蔗没有两头甜。 哦， 别看我穷，咱真穷志不短，天涯若比邻，不上夜总会，哪只烤白薯去呀？ 嚯！不是，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这还乱 啊！ 我说的这么清楚，你还听不明白？ 啊，听不明白。 兄弟， 啊， 说了半天，归根到底就这一句话。 哪一句话，啊， 你呀， 啊， 死了这份心吧。 哦， 我这辈子打光棍 怎么样 也不会娶你。 哎，去你的吧。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觉得这 个，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 啊， 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 啊，我 嗯，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京城相声小剧场，女方唱罢我登场。瞧，他们来了，中曲青衣小剧场， 我是姜昆。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博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这首歌只为你。 Thank you.